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上班当值偷溜出来，这放在以前自然不可能，但岳定堂那个警局顾问实际上就是别人为了拉拢他专门为他开的光领薪水不必干活的闲差，名头好听，待遇优厚，还不用做事儿，连带林叔这个助理实际上就算每天不去市局到处闲逛，时间到了去领薪俸，也绝对不会有人说半句闲话。既然如此，出来看个电影就不算个事儿了。林叔抬头看看天色，今天放晴，无雪无风，大太阳暖融融悬在头顶，为底下的人挥洒热情，大上海一如既往繁华热闹。 哎，兄弟，你这有多的票子没啊？怎么卖？ 4元。 这也太贵了，我去前面问问。 电影院外头因为首映礼而赶来的人几乎把队伍排到半条街外去，还有不少拿不到票的人在外围等着别人临时出让。何佑安和男主林峰的巨幅彩色电影宣传画就挂在他们头顶，边上镶满了五颜六色的小彩灯，这是时下具有一定地位的电影明星方才有的待遇。虽然画中的人像略带夸张，依旧难以掩盖何佑安的美貌，许多人便是没瞧见过真人，单单是看见这幅画也足以为其吸引。真正的美人正是如此。 你看你看，何佑安真的好漂亮哦。 是啊，那个林峰也好潇洒，你看他们俩真的好般配啊。 是啊， 几个穿着长褂的人在队伍外面游走，小声兜售和收购自己手里为数不多的高价票，走着走着就走到林叔面前来了。 先生，您出票吗？ 怎么出？ 就是按您这票面的价格，我多出一份的签收。您想啊，电影又不是只放一天，您啥时候来瞧都成，但是能多拿一份钱多划算呀，你说是吧？啊， 那要是多一份签名呢？ 什么签名？ 何佑安的亲笔签名。 哎呦，您还有何小姐的签名？真的假的？ 自然是真的，一份首映礼的电影票加上一个签名，2元，怎么样？ 嚯，您可真敢开口。 林叔拿出带有签名的电影票，娟秀的签名赫然入目。 喏，你瞧瞧，何佑安，怎么样？是真的吧？ 哇，还真是何小姐的签名，哎，是真的，是真的。 对方伸手就想拿过来瞧瞧，又被林叔抽回去。 何佑安的签名多的是人想要，我能拿到这个还是因为我姐的同学是何小姐的邻居，近水楼台，你懂吧？要不是我这会儿赶着进场去看电影，懒得四处兜售，这张票转出去2元也不为过吧。 话是这么讲，但2元这也太…… 你不要，那就算了，反正有签名在，我总能找到何小姐的忠实影迷收藏。 哎，别，我烧。 看场电影还能飞来一笔横财，林叔美滋滋把银元揣入口袋，迈步进入电影院。这年头2元不算小数目，当然对有钱人来说，莫说5元，100元也出得起，因为何佑安的粉丝里不乏富家子弟，这人转手出去一倍利润也不在话下。 小西，你把枪放下，听我解释啊！ 不要过来，站在那儿，不准动。当初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家也不会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小西，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当初那件事情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小希，你原谅我好吗？我会用我的余生去赎罪的，你相信我。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我本来早就可以杀了你，但是我却发现我已经爱上你了。可我每天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我的家人惨死的画面。我无法原谅你，我更无法原谅我自己竟然爱上你。 林叔不爱看电影，不过比起在办公室里枯坐，自然还是这里更有趣些。电影讲述何佑安扮演的女主角为了给亲人报仇，处心积虑改头换面接近仇人，并使她爱上自己之后，何佑安趁其不备将仇人杀死，却发现自己最终爱上仇人痛苦自杀的故事。当时坐在前后左右的观众都沉浸在男女主角精湛的表演之中，有人甚至感动落泪，笑声啜泣。只有林叔揣着自己手里的小纸包，从里头一颗接一颗摸出椒盐花生，眼睛和嘴巴同时运行，还不忘在内心发表感想。 我这就来陪你们，很快的，等我。 电影谢幕时，何佑安也出来，场面登时由悲情转为沸腾。何佑安被林峰和一干配角簇拥在中间，身穿白色西洋长裙，头戴礼帽，嘴角微微翘起，与那夜林叔见到他时的孤单又有些不同。此时此刻的何佑安浑身上下散发恬静优雅，笑得甜美灿烂，一如电影播放时的盛况。如无意外，这部《浴火重生》又将成为最近大街小巷热议的焦点，也将为何佑安的从影生涯再添光辉一笔。即便他已经不缺知名度，在物质方面也已经远远超过一般人，但没有人会拒绝锦上添花的荣誉。制片方当先致辞，然后是林峰和何佑安分别讲话，两个人中规中矩，无非说了些感谢的内容。但参与这场首映礼的观众将有机会排队过去请几位电影明星签名，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外面排起长龙的原因。不止何佑安，林峰这样的奶油小生在富家千金中也是相当受欢迎的。今日过来排队要签名的影迷里，也有不少是受雇于这些千金帮他们要的签名。林叔原本不想过去的，他吃完花生就准备拍拍屁股走人，一个年轻人却过来找他。 林先生，我是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刚才何小姐看见您来了，想请您去后台聊几句。 哦，好， 那请您先稍等，等首映礼结束我再带您过去。 有劳。 林叔左右无事就答应下来，找了处人少的角落坐着等何佑安忙完。不少影迷上前献上鲜花，要求与心爱的电影明星合影留念，何佑安周围的人自然是最多的，有人捧着一大束火红火红不知道是什么名的花过来，十分引人注目，连何佑安也忍不住看了那束漂亮的花好几眼。那花到了近前，仿佛还散发着若有似无的香气，香气很特别，不是兰花，也不是玫瑰。何佑安笑着双手接过来，张口正要道谢，就在此时变故陡生，一柄尖刀从花束后面闪现，直直刺向何佑安。何佑安花容失色，娇躯下意识往后闪避，但他忘了自己还穿着高跟鞋，鞋跟一崴，整个人也跟着站立不稳。眼看的刀尖已经划破了他胸前的衣服，即将刺入皮肉，血光四溅，周围的人纷纷四散逃开，也有人拉扯着何佑安往旁边倒，但那凶徒异常执着，人也跟着往前扑，几乎是不伤人绝不罢休的架势。以何佑安的娇弱之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能不能有命在还是两说。那些反应不及的人脸上还维持着震惊呆滞的凝固，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桩凶案即将上演。万幸每人没有当场陨落， 林叔及时来到台上，飞起一脚将持刀凶徒直接踹倒在地。 大家帮忙按住他，别让他跑了。 其他人这才如梦初醒，赶紧上前三下两下将凶徒压倒，令他动弹不得。 放开我，放开我。 对方依旧在猛烈挣扎，梗着脖子恶狠狠盯着何佑安，双目通红，像一头几天几夜没尝过肉味的猛兽。何佑安脸色煞白，被人搀扶起来，颤声问： 你是谁？ 我每日都把你照片贴在床头，可是你为什么要笑给别人看？那么多人都看见你笑了，我要让你以后只能笑给我一个人看。我好喜欢你，我好喜欢你啊。 对方嘿嘿笑起来，声音古怪渗人。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